伙伴们，或者是各位有机会听到这个 podcast 的人，非常开心，就是大家很愿意打开这个档案。我是 Junie， 最近有一个感动，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，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忙，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呢，太多时间聚集在一起，或是我自己真的很想要跟每个人有时间可以一对一更多的时间交流，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多找时间约我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些东西是关于我们教会的一些核心价值，就是每个人都是值得的。所以我会有一连几集的这样子的一个 podcast 来讨论这件事情。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 leader。那所谓的 leader 就是我们教会常常讲的 leadership， 不代表说你一定要是一个大能的领袖型，站在台上可以呼风唤雨的那样子的人。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，从小开始就是一个意见领袖。在我小的时候呢，不一定就有一些领袖的能力跟知识，但是我可能就是很多想法啊，也很爱说话，所以不得不说我常常莫名其妙就是会在群体里决定事情的那个人。在长大之后，不管是在学校或职场，很奇妙，我总是跟一大坨的人呢，就是搅和在一起。因为我就是一个people person， 所以呢，今天要制作这个 podcast 呢，其实并不是希望大家变成跟我一样的人，而是我想要更多分享我曾经学过的、书上读过的，甚至是我在职场生活，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失败跟跌倒的故事，希望可以让你知道。不是真的跌倒哦，我知道有人现在在听就一直想到我跌倒的画面，我是说生命经历的跌倒，不是实际的跌倒。你现在正在面对的挫折啊跟挣扎，其实可能我也经历过，所以不管是你现在面对的事工，或者是生命里面你在带领的大小事，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podcast 可以陪伴你一起走过。我们都知道，其实我们从小就围绕在人群当中。我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喜欢跟人家连结的人，必须承认，从你出生就有医生、护士，还有呢，围绕在你身边的家人。那长大的过程，有一些长辈、老师、同学，或者是玩伴。就算你怎么样不想跟他们有关系，其实或多或少，我们必须承认，生活的基础就是人，以及如何跟人相处。而我们也都同意，跟人相处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，尤其是在跟难搞的人相处的时候，或者是跟白目的人相处的时候，其实真的很耗力耶。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？我以前在一个课程当中有一个练习，那个练习是写下来，当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带下的同在会是什么。那可能基督徒比较了解同在是什么，换句话说就是当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别人感觉到的氛围是什么。然后那时候有的人回答说，他带下来的是一种安全感，有的人说我带给环境一种轻松的氛围、有趣的氛围，那有的人也说是紧张。那还有一个人，那时候我记得他说，我带给别人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又来找茬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互相分享，也写下来，对方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。那这个练习其实帮助我更多认识自己之外，也让我更知道别人吸引我的其实是哪几种特质。当然，如果你开始跟你的团队或是朋友做这个练习的时候，我要奉告大家就不要走心好吗？就是一个练习，帮助你更认识你自己而已。那只有神会更真实的认识你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做完这个练习，跟朋友玩过这个游戏，把大家对你的认识带到神面前，跟耶稣聊一聊，哦，神啊，你怎么看我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要走心。所以这个练习让我思考，我在跟人交往的关键呢，其实我发现并不是我想怎样就怎样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说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我大概从国中就开始打工，然后一直到高中、大学进职场，所以我做过无数的服务业，像是早餐店啊、居酒屋， 然后面店啊，百货公司啊，那最后呢，我在职场11年都是在航空公司服务。我记得很深刻，有一次我在发餐，其中有一个选项没有了，这就是每个空服员一定会遇到的问题。那我忘记是什么选项，可能是鸡配面，因为鸡配面是最 popular 的，我真的忘记是什么了。然后我就到最后几排的时候，我就不停的跟他们解释，跟他们说很抱歉，我们现在只剩下一种选项。那一开始我都非常有耐心，而且微笑说明。那有的客人真的很好，就是我无所谓啊。那有的人就不说话，就心里美送，可是宝宝不说，所以呢他们就摆个脸色。后来呢，到最后几排有一个客人，他坐在窗边，他就非常生气的说：“我人都已经感冒了，你还叫我吃这种我不喜欢的东西，我对你们的服务真的是超级不满意，我觉得我超级不开心。”那时候我就想说：“哇哩嘞，现在才起飞2个小时，到台湾还有10几个小时，这个人是一个 OK， 你知道一个飞机上出现一个 OK， 你的整趟 fly 都会非常的痛苦。”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有一点一秒被激怒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问了几百个人，我超累，你知道我从几个小时就开始起床，然后呢有这个时差，然后来服务你，然后今天在这里还要被你骂吗？但是我那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没错，对我来说，他可能是我今天服务的第135个客人，第201个客人，我说了第201句同样的话，不好意思，在我家所以有那个喇叭声音。但对他来说，今天其实我是他第一个遇到的服务人员。我重新就把我认为我累了半天的这样子的愤怒取消，开始去想一个生病的人，其实上飞机很不舒服，你的耳朵可能会很痛，而且飞机上空气很干，你会非常想咳嗽。于是我就找了其他的食物给他，并且再倒一杯温开水给他，告诉他说我很希望你接下来身体可以舒服一点。然后这个我以为他会是 OK 的人，没想到在接下来的航程他非常的友善，而且他整个人完全的改变。可能你的生命也会遇到一些你不值得别人善待的人，但你不需要用他的方式来对待他，变成跟他一样的人。你知道你是谁，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同在带给他，也就是你可以带下的影响力带给他。有时候在关系当中，不管你是哪一方，其实你是可以选择做那一个积极改变的人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唯一能够改变的是你自己。所以不要去怪对方怎么样对你，所以你也要这样的回应。你其实是可以成为你们关系里面的催化剂，无论这个人跟你是亲密，或者是他只是你服务的客人，或者是你的上司、你的团队，你现在带的人让你觉得非常痛苦跟苦恼，你觉得很难搞的人，如果他很难搞，你不需要用难搞的方式来对待他，因为他是他，你是你啊，你知道你自己不难搞啊。所以刚刚说到，你可以是这个关系的催化剂，你也可以带下影响力。有的时候我们都忽略了，其实我们是大有能力可以去带头改变环境的那个人，而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领导力。当你有意识你是一个光是改变自己就可以带下影响的人，那个就是一个影响力。所以我想要鼓励大家，可能你的生活当中，或是跟你同工的伙伴，甚至你的 leader 跟你上在沟通上有很多不顺畅的地方，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他很难搞。我必须要说，你的感觉很真实，但是也许你可以从你自己去思考，如果我希望别人怎么对我，我自己就可以怎么样去对人，这样子的一个角度，我相信你们的关系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跟改变，不是突变， 好，希望大家呢，接下来的每个星期呢，我也希望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时间，把这样子的一个 podcast 呢，上传给大家，那让大家可以在通勤的时刻，或者是做家事的时候，或者是你脑子想放空的时候，就可以听我，就是说一说故事。然后也希望呢，在这个过程呢，能够陪伴你，有一些在很挫折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起讨论。那如果你对内容呢有任何的兴趣，或者是说有更多想要讨论的，也欢迎你私讯我，让我知道。然后我也很鼓励大家，可以多多的去跟你的团队领袖，或者是你的小组长们聊一聊你现在服事的状况，真实的说出你的需要。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一周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星期。那我们最后来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今天让孩子有机会可以透过这样的平台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。主啊，在很多领导力或者是影响力或者是待人处事上，主啊，我也不是完美的，但我也还在学习当中，希望呢可以透过我生命中的一些历程呢，能够来帮助更多的人呢知道其实他不是孤单的。所以耶稣，求你持续的对我们说话，也帮助我们在生活上的大小事，那主啊，你都来亲自掌权。谢谢你，我们爱你，奉告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